前面我们主要讲的是 thread 和 rat 操作的处理。实际上事物不仅要访问存在的数据，而且还要重建新的数据项，删除旧的数据项。那么这就是我们第八节要介绍的插入与删除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用 delete kill 来表示从数据库中删除数据项 kill， 用 insert kill 来表示插入一个新的数据项 kill 到数据库，并赋予 kill 一个初值。当然事务器在 kill 被删除之后还继续执行 read kill， 或在 kill 被插入之前来执行 read kill， 它都经产生逻辑错误。